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今天也是咱们 头一次， 历史上第一次拉到户外来做这个录播啊。咱们这是在哪儿呢？在有百年历史的 香港 大 学， 这个书院叫做 伯 利 基 书院，伯利基学院应该说， 嗯，对， 它呢非常古色 古香，古色古香，对， 这个中西合璧，但是同时感觉哈，一个很幽静的地方，我们耳边还能听到鸟叫，但是就蚊子有点多。哎，为什么来这么一个很文艺啊，又很有文化的地方来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们呢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嘉宾， 对， 他是从内地，从成都，从四川过来。这次呢是来香港大学访学，他呢也是在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时评人， 对， 我经常看他的文章。宋世南老师，宋老师，宋老师好，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世南。 好，这个宋老师的声音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啊，但是文章呢估计在新京报啊、南方周末啊，甚至这个腾讯大家呀，就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他呢，非常辛辣，甚至被人说他很反叛，反骨， 天生反骨。 哎，跟我们说说这两天在香港待的感觉。 感觉很好。在我来香港之前，我这个深圳和广州的朋友们都吓唬我，说过来可能要被当水客驱逐，因为我需要买书嘛。而事实上呢，我也确实曾经有过水客的造型。有一天我去那个世纪书店那一块儿，有很多香港的二楼书店，尖沙咀那边很多二楼书店，那天我买了30多公斤的书，用一个他们店方给了我一个编织袋，加在一起有30多公斤，我就拖着走。但我觉得一直走回来都没有任何人什么烦我水客啊，或者是要歧视我呀、或者有港灿要过来驱逐我、那些，然后其实很安全。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陆媒体有时候渲染的就是港人对大陆人的这种歧视，我觉得可能是稍微有点夸张和夸大。那毕竟是少数，而且呢可能主要集中在这个香港的中底层，或者是年轻中间有些失落失业的这种有不满情绪的这个青少年中间， 对， 那么相对有一定教育层次、有一定文化修养和经济这个地位的人，好像很难看见他们有很明显的这种抵制或者歧视行为。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媒体也不应该再继续的渲染夸张香港人如何这个歧视大陆人，然后大陆人呢也不必要对香港人抱以一些这个警惕，甚至是一些仇恨。因为仇恨只能制造仇恨。 对， 其实我过来的经历呢，我发现香港人总体很友好。有一天我跟几个朋友爬山，爬这个太平山，我们下来就走的是野路，下来迷路了，我们在这儿探头探脑的看站牌，香港的那个巴士站牌比那个拉丁文还难懂，很麻烦。但是就有一位大婶，香港本地人，他们在这儿看，主动过来问我们去哪儿。我们说我们想回港大，他说港大很近的，到对面去坐43X， 然后就跟我们讲，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然后我们当时还比较感动。然后还有像我在这儿购书也好，购物也好，或者在街头打转，或者外面就餐，其实都挺好。包括大排档，或者是稍微好点餐厅，或者是普通的餐厅。我确实感觉不到太多的， 对， 其实 我觉得宋老师说开场白一段话就胜过咱们做十期节目，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陆人误以为的歧视可能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的一种障碍， 对。 像比如说有时候我去买报纸或者是去买包烟，那么那个老太太，一般卖烟卖报纸老太太，她会比较紧张，显出好像是很不太喜欢你的样子。但如果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会知道她其实她也紧张，她不会说普通话， 对。 然后呢，他由于这个跟你没法有语言沟通，他肯定有一种隔膜感。所以有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歧视实际上是一种隔膜，而这隔膜呢可能是因为语言障碍或者文化方面的差异。其实想一想，我们在这个国内旅游，就大陆旅游，那么我们去到一个方言不通的地方，遇到一些小贩，他有时候也会很紧张，表现出来好像也是很抗拒你的样子。 对， 其实他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就觉得让他有点窘， 有点 就应付这些有点窘、 啊。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有个例子，就是刚才我肚子疼，在这个港铁站上厕所，因为港铁里设计不太合理，有些地方是没有厕所的，就有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要领我去厕所。他在领我去厕所的路上，就有几个大陆游客在拉住他，不停的在问、 嗯。 然后呢，他一开始是耐心回答了几个，然后一边走一边被问，但我这边肚子疼的都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跟那些人说：“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但是大陆的游客呢，可能就会觉得啊、哎，你是香港人，是不是不管我呀？就一直在那儿朝他喊、嗯，然后他也特别无奈。但是就看到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或者语言上的隔阂，可能他确实他要先把手头的事儿做完了，他有跟这个大陆人说我马上就回来， 嗯、 但大陆游客就是说你现在 着急，就是可能说明谁都着急是吧？ 因为大陆游客特别如果少有出国门的，他有时候他也会非常紧张， 对、 嗯，他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扭着， 嗯， 而且呢，由于同样的缺乏安全感，他会夸张的表现出自己在内地的一些言行。比如说大妈会集体喧哗、啊、 对， 那就是然后在公共场合会表现出非常激烈的一些这个有时候不是很符合公共秩序的一些行为、 嗯、 那么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随着这个相互之间的交流的增多，我觉得慢慢的这种鸿沟是可以慢慢的填平， 嗯， 所以真正的鸿沟是误解， 对， 误解和仇恨，误解和仇恨这种鸿沟是比较难填满、 嗯、 但是如果只是礼仪不同，这个文明的这个背景不同，或者是这个生活的习俗不同，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填满的，所以人们还是尽量的要消弭这个误会和从误会生出来的仇恨，仇恨是很可怕的。 嗯，要是宋老师早点来，还能去观摩观摩占领中环什么的。 对，但是 我去看了也不敢吱声啊。战争是蛮敏感的话题，今天我都想到了，可能港大学生会问我， 嗯， 但我肯定会正面回答， 嗯， 但我一定不会回答我支持还是反对，因为我不是香港人，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支持和反对战争意义都不大。但是会从一个知识人的角度看战争。首先呢，我认为战争呢是一个，就并非是一个这个不可以选的选项。 嗯， 它其实是属于公民抗命的范畴。但公民抗命一定会付出代价，比如说你肯定会局部的对公共秩序有破坏，然后你相应的要承担这种法律上面的这个追惩，以及呢被你破坏了生活秩序的那一部分这个本地居民对你的埋怨、偏见乃至辱骂，你都得承受。国民抗命之后，我承担我这个抗命带来的成本，啊，承担这个责任， 嗯、 我觉得这并非是一个不可以的一个选项。 嗯， 然后第二呢，我认为战争它应该是自发的，我不太相信后面有太多的什么政府说或者反华那些。我认为其实就是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种普遍的这个要求自治， 嗯、 再加上跟现实的中间 普遍的要求自治这句话很危险。就很多事不是完全听命于中央， 其实自我治理、 嗯、 不是说香港的整个 对，千万别让人联想到这是要搞 港 独 啊，那个港独其实我本人也不支持，因为觉得它不现实， 嗯， 还也没必要嘛。其实而且港独在香港应该没有太多的民意基础，因为其实香港某种意义上面爱国的也蛮多的， 对，是 比如像成龙 这些。那您怎么看这次香港的政改？您来了这几天，刚好赶上港府公布了新的政改 方案，关心吗？这个在内地也关心吗？ 这个、内地关心度很低了， 对， 因为毕竟这个我对大陆的政改我都不关心，我怎么会来关心香港的政改？ 但是有可能一会儿学生会提问你这个问题哦。 啊，那我只有说我对政改是天生的这个持怀疑嘛。 就是可能香港的问题本来平平安安的，你就赚钱什么的，可能大家更多的从什么 对 经济的角度， 本来 已经觉得 是 个商业社会，是个经济社会。 嗯、 你突然这几年变得很政治化，就搞得原本对于香港没有这方面过分联想的人，他都似乎卷入一场漩涡当中。就像我们做3D 化新闻， 对。 做过很多期战中的节目嘛，被人骂的说你们怎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这么暧昧的。 对， 我们只不过有的时候觉得需要把那些战中的人，他们也是普通人，就像刚才宋老师，人家不在香港，但是觉得对香港的情况还挺了解的。 对， 有的人他就是普通的中产，他甚至专业人士或者普通的大学生，他们为什么，你说按理说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群人，他们会有你们认为的这么激烈的想法，那也得让人家听听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多做一些多面的传递各种声音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哎，一听他们认为这是歪理邪说就被人骂。所以我觉得应该引入到下一个话题了，就是现在晚上，今天晚上宋老师要讨论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是不是觉得现在公共的舆论场上在大陆就有的声音，不管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反正我觉得你跟我说的不是一路的，我就喷你，然后让你没法在舆论场上活，有没有这感觉？ 嗯，倒不完全是喷，因为我觉得喷都并不可怕，有很多网络分清啊， 嗯， 网络水军并不可怕，因为你喷我可以不理你，我可以继续说我的话， 嗯， 然后依然的会争取或者感染到一部分我的对象， 嗯， 那么真正可怕的是你根本就没法还嘴，没法表达， 嗯， 就是， 微博转世都40多世了是吧？ 没有没有，我其实只转了几次，我笔名叫四一，所以用一个四一，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应该从2013算起，算是公共大陆公共空间的一个分水岭吧，就2013之后， 嗯， 那么显然是这个全面的这个公共言论空间都陷入一个这个收缩乃至坍塌的这个格局。那不管是网络有打大 V， 有这个打网络谣言，然后呢有这个微信十条，然后呢中间还有相当多的这个网络议题设置，比如说多少个不讲啊，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等等， 嗯嗯， 这些都是在网络发酵，但最后这些事情发酵之后呢，都造成网络的言论空间的进一步的这个缩小，而这个网络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些传统的公共言论空间，比如说这个传统媒体肯定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言论空间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13之后的媒体整风， 嗯， 然后包括这个媒体的这个每个人都必须考试培训， 嗯， 然后有自由化倾向的媒体人的大部分的凋零甚至被驱逐，所以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媒体传统媒体的这个声音呢也越来越微弱，然后还另外一块也很重要，就是高校，像比如说我们可以过来看到港大的这个高校， 嗯， 那么它的这个言论自由和表达空间其实很充分的啊，不管你左中右，那么只要你不是这个反人类的那种东西， 嗯， 那么基本上都可以来宣讲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大陆的高校呢，那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从言论乃至到思想，那么最近这一两年也明显感觉到这个管控的力度是在加强，比如说三禁就是， 三禁什么意思？ 就是马列的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精品教程的教材的思想要进校园， 嗯， 进课堂， 嗯， 进头脑，这后面一个好可怕，啊，你要进课堂进教材我们管不了你， 嗯， 反正那是你办的，但进头脑好可怕，三进， 嗯， 是的， 进得去吗？就是 他提这个嘛， 嗯， 进肯定他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是呢，他既然有这样一个纲领性或者方向性的这样的讲话，那么肯定整个高校的氛围和包括日常的运转，他还是会严重影响的。 嗯， 但官僚有惰性，他不可能真的把每个老师叫去人人过关， 嗯， 像毛时代一样的人人过关不可能。但是每个人呢，可能很多青年老师，包括老年老师、中老年，他们会自我审查。我想一想，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违反了我们的三禁，或者也像这个去年底今年初又闹的这个反西方价值观和反西方教材进校园等等，其实它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对吧？你很难鉴定。然后再比如说它还有就成文的，像高校青年教师思想品德工作16条，那其中有一条，嗯，我现在记忆都比较深，就凭职称好像你必须要有跟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多少时段， 什么意思啊？ 可以去查， 怎么执行呢？ 就要求青年教师必须有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才能够凭职称。 哦， 就要求你人人都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前我们那时候没 有。那你教新闻的怎么办呢？ 我没有做，啊， 你怎么做政治？ 我已经凭的职称了，我已经副教授了。 那升教授的还得。 升教授不用了，青年教师升第一次升职称的时候。 哦， 嗯嗯。 还有我前面说了，官僚有惰性，其实不是每个学校很严格的。 嗯嗯。 他有时候可以睁只闭只眼。或者有时候呢，哎，你写一个啊，你有过就行了。 哎，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吧， 形式主义。 这对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都这种东西都其实没什么意义。但 它形式主义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 嗯， 因为如果你成为一个引起呢有影响力的话，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事件或者话题的发起者， 嗯， 然后又与这个主旋律违背，你一定会被遭到惩罚的， 嗯， 它不完全是一个空话。 就宋老师刚才我们说到在学校里面啊，就是他有一套，上面希望你这个遵循的一套法则，生存法则，甚至是一套规矩， 嗯， 但是可能执行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就这么凑合着也就行了。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矛盾？就按香港大学它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你如果是有规矩那就切切实实依照这个规矩来，就是长期我们在这种环境下你就会好像人人都变得表里不一，就像毕老爷这个事儿， 他在台上是一套，但他台下他又是另外一套，长此以往会不会人人有这种倾向？ 其实高校可能还不会像媒体分裂的这么厉害， 嗯， 因为高校的话，在我这个视野所及，其实有自由化倾向的教师是远低于八九十年代的，所以他们不存在分裂，他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随着体制的这个运转啊，我们符合主流的主旋律，然后我们评职称拿课题，那么好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多数人已经忘掉的，哎，还有两个字叫自由，还有两个字叫独立，所以呢，他们不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也不会太分裂。 嗯， 我周围的这个非常有这个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节的老师是很多的， 嗯， 忠君爱党的也蛮多的， 嗯， 甚至我认为他们是占多数吧，占多数。有自由化倾向的老师并不多，然后那么一少数这个自由化倾向的老师呢，那么大多数还选择了自我保护，比如就自我审查。自我审查很痛苦，但是可能这个几乎所有的新任教师都会自我审查，比如课堂上面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碰的话题，比如战中，那么战中在课堂上面肯定是不能够讨论的，那么我自己在课堂上面也不会讲战中， 嗯， 因为我会知道这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也没有文件， 嗯， 也没有通知，那根据我们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这个会议的通报、精神通报，那么我们会知道，那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啊，你讲是。涉及到香港的问题，或者有些比较敏感的地方涉及到民族问题，那么你在课堂上面讲，那么可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那么这种时候呢，绝大多数老师都会选择回避这个话题， 嗯， 回避是自我审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自我审查以外，那么这些有自由化倾向的老师，那么还有一些就努力的调试自己的认知。其实有一些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自由化，没有那么激进了，他自我洗脑， 嗯， 自我审查很容易变向自我洗脑。他慢慢的会觉得，哦，早年我追求自由或追求这种，偏西方的一些这个比较张扬的这种权利意识啊，或者自由理念，我那时候我不懂事，啊，现实是这样的啊，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他慢慢的呢，会因为这个多年的自我审查和周围带来的无形的压力，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后面也会慢慢变成，甚至是反自由主义的。 哦， 他也会变化， 嗯， 就是这个性格叫认知失调， 嗯， 他无法忍受这种扭曲之后的屈辱感，他会认为扭曲是正当的， 嗯， 他会觉得哦，对，我们这个遵循这个主旋律的才是对的， 嗯， 以前我的自由化倾向其实是不对的，很容易流向这个，尤其到了三十多四十之后，又有了小孩儿，面临着什么住房压力啊，小孩教育压力啊， 嗯， 那么那个时候一些纯理念的，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抽象的这个权利意识和自由观念，那么离他们就会比较远，他会改变。所以高校现在其实跟八十年代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就是两个差别，一个是教师普遍不具备自由化倾向， 嗯，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校园生态基本上是被控制了， 嗯， 八十年代有很多这个可以自己办读书会啊，或者搞自然那样的活动，而现在高校里面基本上只有统一的由这个团委这些管辖下面的这个学生会，而且搞的活动都是非常符合主旋律的，什么中国梦演讲啊，什么129晚会啊这一类的， 嗯嗯， 对， 那么这个生态是被冻结了， 嗯， 除了这个社团的被冻结以外，他还辅以了辅导员制度，甚至还有这个24小时的举报制度，北大有一个24小时舆情报告制度， 真的假的？ 你们去搜北大24小时舆情报告， 嗯， 我今天下午讲座会提，这公开新闻， 嗯， 我这个北大的是北大自己报喜报出来的， 嗯， 他自己的官方网上面的， 嗯， 不是任何论坛帖子，而这个搜得到信息源， 嗯， 就是北大的24小时舆情报送制度， 嗯， 在去年建立，他很得意，但这听着毛骨悚然。这舆情报告制度肯定就涉及到辅导员制度，还有信息源制度。 嗯， 那么就随时要发现不稳定的舆情。 嗯， 啊，这个北大学生是不是又开始在偷偷的辱骂我们校长了？ 嗯， 啊，辱骂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什么了？然后就迅速的汇报上去，迅速的做出反应，请他来喝一杯咖啡，请他喝杯茶，干嘛的？ 但那您在教学过程中痛苦吗？就是怎么跟周围的环境自处？ 我 相处， 我觉得也还好啦，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个觉得压抑，但是呢，自保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我一般还是不会说过界的话， 嗯， 但是呢，我也不会说恶心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就我说不了的话呢，我就不说，但我能够说的话还是真诚的， 嗯， 比如说学历上面的。然后还有这个对不是最核心和最红线的问题的， 嗯， 这个批评和分析方式，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一套， 嗯 嗯， 啊， 但只是呢我会在度选，主要是选题上面把握了就问题不大。比如说你说骂一个村长怎么骂都无所谓。 哎，就是您的那个学历背景也很多元啊。 对， 你以前是学理科， 理科生， 经济学，传播学。 我中学是理工，但是经济学是文理皆招。 嗯， 在美国他也没有完全算理科，好像也不算一般的文科。本科是经济学，然后硕士是传播，然后博士其实是算历史。 哦， 还是算跨了界，那都跟我的兴趣有关。本科不是我的兴趣，嗯，因为本科这个是当时都想发财嘛，觉得好像读了经济学就可以发财， 嗯， 会发现读了经济学能发财的，甚至比学体育的发财的还少。然后后面就读传播，是因为我后面做过几年的这个新闻，然后后面想理论上面有一点深造。历史是我后面觉得可以安身立命的。而现在我业余写作，除了评论以外，其实很重要的一块都是历史写作。 对， 啊， 怎么又会去教新闻啊？ 因为好像我的从业经验和我的这个学的东西，好像新闻学院最合适。 嗯， 就可以这个能够把我的实践，不管是早年的工作时间，还是我后面一直在做的，这个比如评论工作这些，可以结合起来。而且让我 在新闻学院，你主要是教新闻评论是吧？ 教新闻评论和这个网络传播， 啊， 还有新闻学， 嗯，啊， 基本上是这三档。 怎么教呢？就是新闻学有那么多的那些理论。 新闻学概论的话，我一般会制编讲义，有一个我的这个新闻学的理论框架。 嗯， 然后新闻评论和网络传播基本上都是案例教学法。 嗯， 但是这个网络传播也会穿插一些这个传播学的理论。 嗯， 然后新闻评论呢，我也会有我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比如说新闻评论。从选题， 嗯， 你选题就有一个价值判断，怎么取舍，什么题目是值得评的，选了题之后你要做案头，要海量的寻找资料，怎么寻找资料，寻找哪些资料，那么寻找案头之后你要消化材料，你要寻找角度， 嗯， 对吧？评论需要角度， 嗯， 然后寻找角度之后你怎么样的着手动手开始写，写作技巧，还一直到后面的最后的修改，还包括后面的舞台一段时间之后出来再改等等。那么有一套我的方法论，但这套方法论呢，我都是通过案例来呈现的。 嗯， 我的上课一般前一半都是案例，而且是最新的，所以我的讲义每一学期都会换。 嗯， 所以很划不来。 嗯， 因为高校里面很多老师背一个讲义可能十年都用它，最多做点缝缝补补。而我的讲义基本上会除了我的方法论的就只会做一些增订以外，案例的全部是重新做。做案例其实做一次案例相当于我写一篇评论文章了。 嗯， 对， 嗯， 现在很多人都说大学里的教新闻的老师很多都没有什么新闻实际操作的经 验。确实是这样。嗯，他们大多数就是一路读。然后还有一种现象是大陆有很多学院是文新学院。 什么意思？ 就是文学与新闻学院。 啊， 其实很奇怪的。 啊， 全世界好像除了大陆没有几个学校会把国家的学校会把文学院和新闻学院弄在一起叫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嗯， 非常多在国内这样，但现在有些又独立了。但四川还很多，像川大啊和等等川师啊等等，有好多学校它都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那么就造成了什么呢？它早年的师资构成很多是学中文的来教新闻，比如川大的，甚至一些做广告的做经管的跑来教新闻。然后后面呢再新进来的呢又基本上按照现在的这种引进人才机制必须要博士或者博士以上，那么大多数媒体人是没有这个学历的，也没有这个能力再去拿一个学位了。 嗯， 所以引进的新老师呢大部分就是从小读到这个博士毕业之后就很壮烈的这个进了高校。那这个确实会存在一些时间的脱节。不过最近一些年呢也有一些这个媒体的人才也会被引进，但他们必须要拿到博士学历。 嗯， 要特别的特招一个媒体人进高校啊，非常非常罕见，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很顶尖，正好又跟学院关系很好，一般是没有这条途径的。 嗯， 然后另外呢，最近几年又一个比较新鲜的，就是这个宣传部和新闻学院合作，那么这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去挂职当个副院长， 好像兰州他们这么弄， 什么兰州，全国都有， 全国都这样啊， 现在很全国普遍，不是不一定每一所，但是已经非常多了，非常多了。那么这个宣传部的去挂新闻学院的副院长。或者甚至是名誉院长。 嗯， 然后呢这个新闻系的老师就到这个宣传部所管辖的这个报纸或者电视台去挂职，就互通有无。 啊， 那么实际上这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控制。 嗯， 就是说党媒党宣和这个学校实际上是把你弄成这个 我党的宣传人员， 他是让你反正你们互相影响嘛。 嗯， 对， 就党宣的党媒的和这个学校里面教新闻的， 嗯， 你们三拨人，那么经常都互相挂职啊，互相流动啊，那么党宣的去高校讲课， 嗯， 高校的人去党宣挂职， 那到后面肯定价值观啊、行为方式 趋同， 都差不趋同嘛。 嗯嗯 啊，而本来媒体按道理跟政府来讲，应该是一种，当然有合作，但也有很重要的批评、监督和批评的这个功能。 对。 而这样一搞的话，那么可能新闻的很多老师或者是学生可能觉得，哦，好像我们是当这个喉党的喉舌的，而不是做这个社会公器的。 嗯。 也会对监督啊也好，或者这个批评也好，就会看的这个价值看得比较次要。那对宣传可能看得很重，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宣传人员。而到现在好多地方的教育都没有把宣传和新闻分得那么清晰。 嗯， 而我说这个从来就没有新闻宣传这个东西，新闻就不能是宣传，宣传就不可能是新闻。 嗯， 但大陆经常会流行说新闻宣传。 对， 就是你在学校里教课的时候就是怎么教，学生会觉得哎，你怎么跟别的老师讲的不一样，以后我怎么出去找工作。 没有这么厉害，因为我一般也不会直接从上升到很抽象的或者直接去触发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我会通过案例，就我会告诉他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我们怎么样的做新闻，或者我们怎么样的做评论。因为如果你把很多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东西点得很穿了之后，还是比较麻烦。 嗯 嗯， 比较麻烦，所以 说不定底下有个学生他就去举报了。 对， 也问题不大，肯定有信息源的。举报我都反正没反馈过来。 啊， 那么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不引起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或者造成了他们认为有恶劣的社会影响的事件，比如脑壁这种，如果只是举报其实根本没事。 嗯， 而它是因为造成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影响， 嗯， 激起了很多毛主的反弹。 对， 如果只是被录音了交到台长那儿去， 没事， 那肯定没事。 嗯， 所以这个其实还不是告密，他是把脑壁搞臭。告密反而脑壁被告不倒，告密就是对特定的组织、特定对象嘛。 对。 但他这是面对全社会说，哪叫告密啊？这叫泄露隐私和叫做搞臭嘛、失重嘛。 嗯。 就是我很明白，他们一定要阻止这个议题。 嗯。 他们不喜欢的议题或者不喜欢的事件，他觉得你在制造议题的、制造事件了。 嗯。 所以我一般在这个公共言论的这个，不管线上还线下，还是比较一般比较谨慎，不会去制造话题。 嗯， 我也过了要去出风头的年代。 嗯， 一般写自己文章，写文章都不怎么写，文章也不太写，因为我觉得，还是留住一些这个平台好。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一旦出现事件型的或者话题型的东西是由我引起的，那我肯定是会立刻被 消灭， 被 封杀。 不只是封杀，可能工作都保不住，很可能。 嗯， 好， 现在的管控还是很严格的哈。 好，稍微歇一会儿吧，等会儿我想听宋老师讲一讲做新闻到底应不应该去学新闻，等会儿再接着聊。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继续在港大来录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宋世南老师说到教新闻哈，我们一直就是在业内听到很多的争论，说新闻无学，最好不要去念新闻，你学学历史啊，学学文学、哲学，甚至更加实际的你就学经济法律，以后你去做那种分门别类的专业性的新闻可能更好。 对， 我想听宋老师的看法。 嗯，其实新闻无学这句话本身是有一定道理，它主要强调的新闻的实践性。 嗯， 就如果你学一堆的这个传播理论或者新闻的五 W 理论那些，如果没有实践的这个操作层面的很多具体的技术和经验，那么你可能出来之后会变成一个瓜娃子，就变得非常的这个脆弱在职场。 嗯， 但是呢，我并不认为就是新闻学院这个成立是这个的存在是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未来的。 嗯， 因为新闻虽然无学，但新闻其实它本身，新闻来讲它是一门杂学，它需要靠很多广大的社会科学来救赎，而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学科可以支撑起新闻人需要的这个学问。所以以后我认为新闻学院的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把它打造成一个社科通识，然后再辅以新闻的专业技能的这样一个学院。其实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大学的新闻学院，它很多它在这个大二大三啊那些，他不怎么学新闻学、传播学，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像文学和哲学其实离新闻我觉得比较远，我觉得跟新闻最重要的几门这个社科就是社会学非常重要，政治学很重要， 经济学很重要，然后再次之比如说还有经济学啊，这也同样的这个比较重要，这个心理学，那么如果有这几门这个学科的这个常识，把它作为工具，就并不是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的，因为没有可能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力量，我把这几门学科都能够去研究，但是我可以应用它啊，完全在本科教育是做得到的嘛，就是我能够有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和使用它的基本工具、基本思维方式，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的，还有心理学啊等等的。那么呢，如果一个好的新闻学院的学生培养出来了，既有这个复合的社会科学的通识和这个社会科学工具的这样掌握，和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的一种能力，再辅以他的这个新闻学科本身的这种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那么再加上这个实践，那么他肯定还是会比你学其他任何一个学科的来做新闻是要更占优的，要更占优的。所以新闻也并非完全是无学，新闻有学的，新闻是门杂学，或者说新闻需要通识，需要通学。然后这个说它无学，是因为很强调实践层面，强调实践层面。而大陆现在的新闻学院呢，太过多的强调理论了，理论的东西了。而这个实践层面，前面我们讨论过，从老师开始他就没什么实践，他也只好讲理论，因为对他来讲讲理论轻松些，讲实践。他也讲不了太多，他对其实媒体的运转，还有这个具体的媒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实际操作，或者是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变迁、行业的这个转型，都两眼茫然。那他只能够去兜售一些很古老的理论了，不管传播学的还是新闻学的，那个确实很麻烦。如果是这样培养出来学生，确实很多媒体都不愿意要。 是吧？宋老师教课教多少年？现在 我教的还是有六年呢， 有六年。 但是您觉得，因为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有很多新闻它是预先设了导向的，您觉得这种导向的存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当然不好了。我教书教了六年，但我工作了16年了啊。不要以为我是小伙子，是中年怪叔叔。这个任何新闻都不应该预立导向。我觉得一个好的新闻人肯定会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但是呢，你有导向就说明你是主题先行了嘛，或者是说你意图去拼凑事实，或者说是取舍事实来编织出一个符合你导向的东西，这个显然是违背新闻的专业主义或者说新闻的价值中立的。但是怎么样的区分这个坚守立场和主题先行呢？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事实本身的尊重与否。比如说我有我的立场，但如果我发现的这个事实跟我的这个预设立场可能想推出，比如说立场是我像同情弱势群体，但通过大量事调查发现这个事情错的还是在弱势群体自己有错，那么我不会去避开这个弱势群体本身的错误，但是由于我的立场是同情弱势者，我会去深挖他错后面的背后他无法负责的原因，他的可悯之处，他背后他不可抗力，那么可能是由于先天的这个社会结构，由于先天的个人机会，或者由于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社会实践中间，他所这个被跌到的这个低处之后造成的犯错。那么这就是坚守的立场，但是也不主题先行。而主题先行就是我同情弱势者，好，我一看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争论，或者打起来了，我去采访，不管三七二十一，好的，这富人就欺负穷人了。但其实有可能完全是富人有错，可能傲慢了，那穷人就受挫，就把他一顿暴打。那么这个穷人的错误也是不能被遮掩的，但这还是很小的事情，有些很复杂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到我们开始讨论的几个事情，比如战中啊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要主题先行就很麻烦了，我们就肯定，我们如果反对战中，我就可以寻找一堆这个可以丑化战中的东西，如果要支持战中，我也可以寻找一大堆跟战中有关的理念或者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但这可能都未必符合一个复杂的真实的一个这个事件。而我觉得新闻人要还原的是一个复杂的事件，新闻是增加他的受众的理解能力的，而不是灌输教条型的东西。而这个增加理解能力呢，而只仅仅是因为你是从事这一行的，你有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信息，然后呢你有能力把它更平衡的报道出来。好的新闻它其实一定是可以让这个受众他借以来调试自己对这个事件的认知，来这个预测自己的行为，或者甚至是调整自己的行为。 就最近新闻界里面可能争议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像两个事情我们马上能想到，庞麦郎的那个报道，人物的那个记得吗？ 那个已经这个现在好像争过了。 看了人物的， 我看了那一篇啊，因为人物的主编这个是我小兄弟啊，月仔，我觉得他们人物办得还不错。 然后那篇报道其实是一个有一定才气的一个小姑娘写的， 对，叫金书。 但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那个报道 的 风格，我知道，但我觉得后面的很多媒体同行对她口诛笔伐也稍微有点过了。但是我是从审美上面我不喜欢那篇文章，我仅仅觉得就是不那么妥当，就是不妥当和不妥当，就是我从审美上面觉得看了之后心里不舒服，有一种优越感嘛，还有一种把这个庞曼达失重的感觉。但因为他庞曼达本人也喜欢被失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应该有预设自己的所说的话那么是会被报道出去的。当然呢，这个记者维可说可能是辜负他的信任，但辜负他的信任上升不到一个职业伦理，是个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关系，可能不太妥当也不太光彩，但是我很难想象他这篇文章怎么就这个洞穿伦理底线呢。我觉得其实不算一个违背伦理，但我也不是很喜欢这篇文章，我主要反里面的优越感，优越感和把那个庞麦郎的很多比如说什么马桶脏啊邋遢啊然后这个傻乎乎的一些话拿来就是神丑嘛，就是故意把这种人的好像是把真实的一面放出来，但是呢如果我是庞麦郎我肯定可以说你缺德，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说他缺德那好像又过了一点，因为我们跟这个记者本身之间我们不构成任何的一个这个契约关系，但庞麦郎呢跟他从接受采访开始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彼此信任嘛，或者至少我认为你不会把我弄成这个样子啊，而且说不定呢你采访我的时候的语气或者是这个给我的一种印象或者一种误导，哎，我觉得你在帮我的宣传我的，一出来是这样一个，肯定庞麦郎是很生气的，庞麦郎可以尽情的去骂他，我倒觉得很多媒体人那么愤怒的去骂那个金书没必要，但金书呢自己也好像很倔到处去对骂啊，然后 没有吧，他微博没说什么吧，好像 他经常跟人对骂 啊，是吗， 有对骂，我看他好几次骂人了，不是骂脏话就是反正讽刺、啊、 不服气了， 不服气还说自己写得好啊，他很自负很骄傲， 但 其实呢我觉得他自负和骄傲的对应的才能还不够的，他没有真正的资格骄傲的，他不是一个真正有才、决定才华的人，有点小聪明小才气而已，还够不上骄傲的地步，但他真的属于旺了挺旺的，我不太喜欢这种。 对，但是您怎么看柴静呢？我觉得柴静还是很， 宋老师跟柴静是好朋友是吧？ 对， 柴静关系不错， 嗯， 当然呢柴静这个穹顶之下当时我是卷入了我们内部讨论的一个漩涡的，我个人认为呢他这个穹顶之下最后的结论很让我失望的，从我们做起，但是呢我还是肯定的柴静做这个纪录片的这个价值和个人努力已经呈现出来一定的这个专业的水平，但是我觉得有两个一定要澄清，第一个我不认为是柴静的议题设置能力，很多人把柴静捧成英雄，他是我不错的朋友，但是我觉得这种捧杀也很烦，柴静本人肯定更不愿意被捧成什么英雄言论英雄，一个孩子的母亲单枪匹马向这个雾霾开战，然后取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之所以这个能够得到这么强烈的传播，那么呢很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雾霾本来就是一个爆点，而这么多年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雾霾从来没有真正能够有效的在公共领域发酵过，这么巨型发酵过，零星的报道有，吐槽那些也有，但是这样一个重头的报道没有过，而这背后的原因呢并不是媒体人集体无能，它肯定会有管制和各方面的原因，对吧，雾霾也是一个相对还是比较偏敏感的一个因素，这第一个，所以它后面的一些全民反响，其实雾霾话题占的贡献绝对比柴静的个人魅力啊或者言论英雄的那种气质要占得多，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之所以他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因为他拿了准生证，他是人民网首发的，而且在第一时间没有禁令，那所有的媒体都憋屈这么久的疯狂的转，所以会达到在下禁令之前的那40多个小时累计点击是2亿多，他有准生证，就是一开始他是取得了官方的默认甚至保驾护航来发出来的，尽管不是央视发布的，但人民网的地位也不比央视低半级嘛，只比央视低半级，人民日报跟央视是平级单位，他有这样一个准生证，他不会遭遇到这个，如果没有正式的禁令出来，绝大多数地方都可以随便转，撒着花转，那就很开心，因为他有准生证，但后面风向一变了之后，也把他还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把他禁了嘛，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喜欢议题发酵。 对， 这个片子本身 看两会了，这个东西没法控制了，因为发酵到后来， 那片子本身其实呢，柴静老师他还是这个比较谨慎，比较有分寸的，他一方面也做了科普，当然有人也认为他科普中有漏洞，但我觉得这个不要去这个太多的诟病了，总之他进行了一定的科普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他还是建指的这个石油帮和这个电力帮，对吧，建指这两大这个 环保雾霾这个相关的这个祸首。但他的结论呢，我觉得就太软了，但这结论也可能是他为了要在大陆推出可能一种妥协，据说他以前的片子还会有更 长一些， 更长和更可能有些更尖锐的东西，可能最后都还是不太能够公之于众吧。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是他的原始版，就是无码版，就是结论就是从我做起。 嗯， 我当时我就想从我做起，这个雾霾总的来说跟我制造的这个原因可以忽略不计。 嗯， 我从小就干的是我现在这样一个事情，对吧？ 嗯， 甚至以各种各样的雾霾归因，什么少秋腊肉啊，少炒菜啊，那中国人炒菜都多少年了，对吧？然后开车当然是一定的因素，但是它都不是主要因素，都不是主要因素。所以从我做起这种心灵鸡汤的，对，这个是我觉得是避重就轻，是避重就轻。所以他结论很不满意。那我怎么从自我做起？ 你后来跟他聊过吗？ 我后面，因为他现在好像基本上不在国内，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可能两三年没见过他了。 嗯， 在网上也有一两年没聊过了。 嗯， 但是我对他的人品和能力我是信任的。有人说他是奉旨填词，那些我绝不可能相信。但是我认为 像什么？他是什么？ 奉旨填词 啊， 认为他这反而还是好像是官媒拉着去做的。 嗯， 这个绝不可能。但是呢，他最开始的这个选题，后面跟这个人民网一拍即合倒是有可能的，对方觉得这个话题如果我们把握得好，那么既不伤害我们现有体制的情况下，又能够做出一副这个爱护民生来讨论一个热门话题的这种展示， 嗯， 那么认为也是一个好事，于是就他就与这个官媒再次合作，他本来是从官媒出来的嘛， 嗯， 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五毛或者奉旨啊那些， 嗯嗯嗯， 或者甚至是有人说他中间的对石油帮和电力系统的控诉是在剑指周老虎，那些我觉得都扯太远了， 嗯， 然后能力我也认为没有问题，因为人不是全能神，他肯定会有很多瑕疵错误，他中间的知识硬伤，对吧？还包括有一些表述上面的不妥肯定是有的，但整个片子我不认为是一部，如果放在大陆的这个纪录片或者电视新闻里面来算，那肯定算是一部还比较优秀的了，不可能是水平线下的一部片子， 嗯， 财经的能力还是有的。 嗯嗯，进广告等会儿再接着聊。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们继续在幽静的伯利兹 学 院，在香港大学，这个太阳都快下山了，我们聊到好，说到宋老师的这个经历哈，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也开始做播客了，做播主。然后做播主的话，我听了几期他的节目， 嗯， 很有他时评的那股邪气，我有时候觉得对对对对， 但 是 还是很有逻辑， 充满才气的。据他说做一期节目要三个小时是吧？ 如果加材料准备还不止， 嗯， 有时候我录到录三个小时，我其实放出来就十几分钟， 嗯， 但我要准备很多材料，而且我又不像高晓松，罗辑说他们有团队， 嗯， 而且他们那个团队这个也会帮他们做大量的这个案头啊那些， 嗯， 我是全部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的积累，比如查查什么书，我甚至到了港大有一次，我就昨天做节目，我叫我太太飞鸽传书，因为有本书没带，然后港大没有，有本阅读史，我就叫我太太翻到第十七章偷书，然后把它一张一张的照给我。 哦， 然后他又到床头柜找到本书照给我， 嗯， 然后我又再把艰难的图片存下来之后，把中间有一部分，然后 再取出来， 又弄成大纲里面的一部分，或者我自己记在脑子里面。 嗯， 我讲之前我要准备材料， 嗯， 材料很重要。有些材料呢是干货， 嗯， 就是这个史料， 嗯， 有些材料其实是属于段子。但有时候也会有临场发挥的一些这个段子， 嗯， 但有些段子其实准备的，嗯，因为对着那个对这个东西很难妙语连珠，所以这个也算是承认自己的糗事吧。段子准备段子其实很不好玩的一件事情，不过我现在呢临场发挥是越来越多了。 嗯， 像昨天我想偷书的呢，就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嘛。 嗯， 然后中间后面插的前千亿那些段子都是临时想到的。 嗯， 他们流失的段子。但以前呢，我最开始没经验的时候比较紧张。就段子有时候他准备一两个放在那儿，还怕我，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全部是讲历史或者讲一些带评论性性质的，可能有些观众就觉得不好玩了。 嗯， 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的这种移动电台就是靠两个东西最牛，一个就是音乐节目，一个就是段子节目。 嗯， 他们弄很多 对 也不出名的人，反正每天来很多种段子节目。 嗯， 因为一般人他喜欢听笑话嘛，然后喜欢听的音乐。那么人从听觉纯听觉来讲，他如果在不能够看到人的情况下面，他接触那种如果比较深的东西，他是很累的。 嗯， 看到人之后会稍微好一点，但总的来说深度还是更多的需要用文字来传递。 对， 所以电视节目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在深度上面一般来讲都相对来讲天然处弱势。 但是电台我觉得比电视要好一点， 电台比电视要好一点。因为电视呢更多的现在都是走娱乐化了， 嗯， 就是追求那视觉上面的公关度离， 嗯， 或者娱乐上面的搞笑啊。 而且电视很难，它给你几十分钟让你就说一个事儿，没有这么充分的表达空间。 如果电台它听惯了的，它能够听进去了之后，它还是能听一些比较深的。 嗯， 但我现在都没敢尝试讲比较深的，就我有一些业内的朋友嘲笑我现在也搞历史鸡汤了，搞历史研究的人要听吗？现在先喂点鸡汤，再慢慢喂点鸡肉，再把活鸡给杀出来。 哎，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儿哈，我觉得算不算也是一种转型，就尝试不同的风格。 算一种尝 试吧，自媒体人大家都特别爱聊，但你不算自媒体。 我不算自媒体，但是我觉得这也算一种转型。 嗯， 我也比较开心这种转型，因为我写字已经写到很累了。 嗯， 然后现在可以转来说一说，虽然也不轻松，但我觉得比写字要容易些。 嗯， 而且其实我对写字是有热爱的。所以我就不太想继续延续专栏模式。 嗯， 我最多的一年应该是2011年，我写的有100多篇专栏，然后后面就越写越少。去年我可能写20多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可能写了几篇。 哦， 但是这样写的少了之后呢，自己感觉元气在慢慢恢复。写字需要氧气。 嗯， 就是你首先你得吸收东西啊，你得读，你得思考，还得有见，还得有阅历， 对， 你得几位一体的，光读也不行。 嗯， 你得到处走，到处看，还得琢磨。 嗯， 与人交流，还得读书。那么所以如果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写作者，其实是很难的写作这个事情。 嗯， 但是呢如果变成专栏那种流水线的，好 OK， 你要历史的，你要叙事的，你要这个抒情的，然后你要这个搞笑的，然后你再要一个评论的，那么我也会就对应的，我是一个评论人啊，我是一个叙事专栏，我是一个业余历史研究者，然后就对应的上菜。 嗯， 那这种流水化的这个写作的话，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坏手的。而我们一直必须要坚持一定的写作，那么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道良谋，因为高校真的很低的。像这个高校的，我现在评了副教授之后，一年也就是10来万，那个就基本上 这个都要说给我们听啊。 这个你可以剪了，只够书钱和酒钱。 嗯， 这个很实在，就是写稿子写到后面，最开始还有点虚荣心吧，扬名立万。 嗯， 就不去吹牛逼，是想跟更多人分享我的理念了，让他们看到我的才华了。 是这样，是。 其实到后面的话，主要就是道良谋。 嗯， 就是觉得，然后还当然有点小小虚荣心，一些大媒体吧，随时看得到我的名字。但是呢，一个写作者真正的动力，应该是自我价值实现，而不是所谓的名。名这个东西太浮了。 嗯， 而且你有大名就一定值得尊敬吗？有几个人真正的尊敬郭敬明呢？对吧？ 嗯， 对吧？就连韩寒现在真正尊敬的人也越来越真正尊敬他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对。 但是呢，与此同时，你看，如果是水平线上的，但国内我们就不举的，文都相亲，比如像布罗茨基这种当量级的， 嗯， 哇，他随便就是出个坛，你都会觉得像钻石一样，确实他有那个地位，对吧？然后再往前面举，就举更大的牛，懒得举的不是文学课，就每个人心中还是有杆秤。当然，这些人可能是碰不到了，像这些大家级别的，但在你有生之年。你总得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能够写到什么样的。 哎，你会不会看谁 写专栏？肯定没戏 的。你会不会看中国谁写的专栏？ 不，我自己都会看一看。 果然文人相亲。 哎，不，评论来讲，其实以前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人，但现在他们基本上不写了。 嗯， 像这个，就包括现在有些活跃的，就我们说评论这一块吧。 嗯， 因为专栏这一块，我真的都不看。专栏这块真的都不看，评论这块以前老莫的我要看，莫之许的不错。 嗯， 然后这个现在的话，这个有一个叫李宇辉的，对，在美国的一个这个研究政治学的， 嗯， 我可会看。还有一个在日本有政治学的向小凯的，我也会看。 嗯， 他们现在好像都写的很少了，老莫是完全不写了。反正现在评论来讲，我现在看的也不多了。 嗯， 因为评论需要有除了学样以外，最重要需要有判断力，有穿透力。而现在大多数评论它都是车轱辘话， 嗯 嗯，就是说的，其实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哎，这不都是些都没大的错误，但都是废话， 对，正确的废话， 正确的废话没意义啊。一个评论人最重要的是他要做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相对容易一点，但其实做好也不容易，就解释，就分析型的解释，出现一个现象，出现一个人物，出现一个事件，你第一时间你要解释它，你要解读它。那么老百姓其实现在很多喜欢看评论，主要是希望除了这个就是表面上信息之外，你告诉我为什么，和它背后还会发生什么。 对，这是三立换新闻每天在做的事。 对， 你们其实做的还不错，一个是解释，但是呢比解释更牛的一点的评论就是你做判断甚至做预判，就我不但是解释它，我直接做一个判断，这个是与非的判断，但是是与非呢不是一个道德绑架，而是很扎实的一个价值判断加事实判断双重判断，那么判断中间最高级的当然就是预判了。我记得这个老莫其实在评论上面影响过我的，老莫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师弟他说写评论一定要预判，他一个评论人不预判基本上是个废物，他说的很严重。后面我想一想，哇，我这辈子写大半部评论基本都是废物，但偶尔也有点预判。但是后面再看一看现在的评论，用他这个标准去看，几乎全是废物，没有预判了。所以预判就是你会预判下一步，比如说政治的这个，他会推，比如说当局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这个举动，然后或者是你预测出了新的一些这个思潮，或者一些新的现象。或者是这个人的行为方式的改变，甚至整个社会心态的改变。但这个预判是很难的，预判要做对是很难的，但是这个也是评论的这个魅力和价值所在。而且很多人不敢下判断， 对， 他一般说车库的话 判断错了怎么办， 一个是判断错了丢脸，还判断对了被我打弄了怎么办。对吧，就很多人都不下判断，就变成一个拒绝于这个事实的一些肢解，就是局部求真，然后放弃了做更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类。然后还有一类呢，做判断呢，他就是永远不做价值判断。那个说放弃大是大非呢，他有时候也要做一些局部的一些啊你好我好的。但是有一些人是永远不做价值判断，他认为我是专业主义啊，我就是评论事实，事实之外什么都不评。但是一个既然你叫评论人，你不是报道者，评论人是一定要下价值判断的。评论人不下价值判断就不配做评论人了，可能我们会错，也可能会迂腐，有时候甚至会这个犯很多错误。但是如果你不下判断，你叫评论人吗？评论本身就隐含着价值判断的意思，而且评论本身就不可能客观。我经常看到有很多知名的评论在说，你看我这篇评论写的客观吧，我说你去变成一棵树你就变成客观。评论怎么可能客观呢？评论一定是主观的，但是说主观不说你乱喷，因为你评论一定是主观判断，但主观判断呢你会有客观的事实，对吧？ 对， 然后你会有一个客观的逻辑和这个事实可以客观，但是你的这个你的整个的这个行文，你的最后做出的这个判断，那当然是主观的了，评论不可能客观的。下次谁来跟你说你的评论好客观，你这是骂人，骂人，没有客观的评论。 我的评论好客观。 不知不觉啊，一个小时了快。 对， 这个宋老师聊得真好，今天就是免费给咱们上了一堂 不敢 评论课。 我觉得跟你们两位这个帅哥美女， 哎呦， 因为一般的听众看不到什么样子，确实挺漂亮和挺帅的， 是 小伙儿很高大啊，很鼻子很高，然后这个江西女孩也很婉约， 哎呦， 美女和这个帅哥做电台，我觉得把他们的一半的这个。 浪费掉了是吧， 才华浪费掉了。他们颜值也很高的。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拍个视频节目。 那边明明可以靠脸 吃饭， 是吧，非要靠自己的脸吃 饭。靠脸就已经吃了。 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个视频，因为他们都没化妆，男的肯定没化，女孩基本上也没化。 对啊， 如果你稍微化化妆，其实我觉得出镜应该也很漂亮的， 梳了梳头。 咱们应该拍个视频节目在这里， 对， 以后是吧？以后是个方向。好，那我们就先 聊到这儿。 马上晚上还有大餐，更加精彩的这个思想大餐，我们要去品尝品尝。 对， 也谢谢您的收听，三立化新闻，这里是 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